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哎呀，咱们这个太简陋了啊！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我们是 AM 927 FM 98.2 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在 你是谁呀、啊？你就你们 我是主持人郑磊。 哎，对嘛，要不然字幕白打了嘛。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 好吧，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方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啊。首先介绍我们熟悉的老朋友了，青年导演马岩。马岩你好。 哎，大家好，我是马岩。 欢迎马岩。 今天我们另外一个也是来过我们节目的，上次是带着这个宣传任务带着戏来的青年演员蓝飞扬。飞扬你好。 大家好，我是蓝飞扬。 你看马岩带来的这个颜值的损失已被弥补回来了。 那是马岩带来的颜值损失，那是你带来的颜值损失好吗？ 我是常态， 你 只不过平均只有低了一点嘛， 就常年给我们带来损失。 啊，这个二位今天来呢，我们也是在戏中戏这一段会给大家今天带来一个很精彩的一段，就是中国合伙人。 哎， 可以说最近这几年呢，就在这类题材的这个影片当中，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了。 我当时我一看到这个海报主演啊， 怎么都蹲着？ 黄晓明教主闹太套、要当演英语老师，我天，太逗了啊！后来一看还可以 还可以， 闹太套。 你这评价已经很高了，是不是？ 还行啦，相比到后来耍帅那些作品来说，我觉得还可以啦。 按照我们的评价，就是演技巅峰，就这一部。 这话得罪人话可都是你说的，我可一句没说啊。 是巅峰，一个好导演真的可以把演员调整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状态。 你想说化腐朽为神奇呗？ 不就是你说，咱俩谁得罪人得罪的多？ 行啊。 那好，下半时段呢，就看看飞扬和马岩给我们带来中国合伙人，他俩是最主要的戏份啊。 东北口的出来，中国合伙人， 中国， 行， 他们是最主要的戏份，就是程东青和孟晓俊啊发生冲突，以及最后在谈判的最后，程东青面对美国代表啊一系列的自己的最后上市的一些理由和原因， 哎， 特别特别棒的一段。那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是 第一部叫做《无心法师二》啊，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呀1.36亿啊。该剧讲述了在抗战背景下拥有不老不死之身的无心，带领除邪团队和恶人奸邪斗智斗勇的故事。失去记忆的无心呢，在20年后有了新的恋情。小丁猫和岳绮罗之间究竟有什么渊源？而岳绮罗又会不会再次出现啊？同样，第一季当中，无心和他的好朋友顾萌萌之间的友情也打动了不少观众，而新一季当中，吴昕将和顾萌萌的儿子顾基展开一段叔侄情缘，而身为吴昕贴身护卫的傲娇巫师白琉璃，在这一季当中也将继续大展身手，和吴昕携手捉妖，而同时又保管着吴昕最想知道的那个秘密。 那好，我们介绍的第二部网剧是《颤抖吧，阿布》啊，播放平台在优酷，播放量达到了是4554万。那该剧讲述的是唐代宗时期呢，边关战乱不休，六皇子李毅平定这个叛军有功，被册立为太子，同时迎娶镇远将军府的二小姐唐青叶为妃。然而唐夫人不忿呢，庶出的女儿唐青叶成为太子妃，就暗中调包了，把这个大女儿唐青韵嫁与太子。对唐青叶他却痛下杀手，但是死里逃生。死里逃生的唐青叶只是大病一场啊，由哥哥唐青峰一直照料着。唐青峰与太子并称大唐双杰，自边关回来后呢，就发现妹妹重病了。他一边照顾妹妹，一边暗中寻找杀害妹妹的凶手，随之却卷入了一场更大的阴谋当中。原来唐青峰是先皇的遗父子。 哎呀 好乱、 哎、 当年为了躲避追杀呢，才交由唐府抚养。 这大舅哥变成亲兄弟了。 还好吧，我觉得比段誉还是要轻松一些。 到处都是你的妹妹， 轻松好多，轻松好多啊！ 嗯 啊，而李毅呢，为了得到皇位，不惜是勾结敌军，导致边关战火再起。唐青峰为了大唐的安危，向李毅坦白自己无意皇位，虽然我也是这个皇帝所生，但是不跟你争，不跟你抢。那面对唐青峰和青叶的这个劝说，李毅终于放下了自己的一己思念，三人携手打退敌军，保护了繁荣昌盛的大唐天下。 哎，故事情节还可以，还可以哈。第三部《秦时丽人明月心》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4186万哈。改编自这个温世仁的原著武侠小说《秦时明月前传》，讲述了美貌倾城的战国女子骊姬和秦始皇嬴政之间围绕着国仇家恨、恩怨情仇展开的一段千回百转的倾国之恋。公孙丽啊，打小就跟两位师兄和爷爷一起习武，偶遇少年嬴政遭人欺负，就把他给救下来。嬴政对这位妙龄少女念念不忘。战国纷乱，公孙丽和二师兄相恋，二人因战争离开家乡，相依为命。而二师兄为了保护公孙丽中毒受伤，为换解药，公孙丽进宫嫁给了嬴政，成为骊姬，但却发现自己已身怀有孕。嬴政呢就替骊姬瞒下这件事儿啊，谎称孩子是自己的，喜当爹。天明出生之后啊，这个嬴政呢就对他视如己出，骊姬也深受感动。大师兄韩深进宫营救，得知真相之后，为保护骊姬和孩子，潜伏宫中做侍卫。骊姬在和嬴政相处中发现这个冷血男人细腻柔软不为人知的一面，不知不觉爱上了他。险象环生的后宫，骊姬面对为争宠心机重重的妃子们，以聪慧和善良赢得尊重，并以爱的力量感化身边的每一个人，最终以德服人，成为后宫之主。 眼瞅着要变秦朝的《甄嬛传》啊 看来嬴政不容易。但那个时候有《芈月传》，也挺乱的 啊。好，芈月更早一点， 更早一点了。来，咱们再介绍一下网大。今天介绍的第一部网大是《主播流浪记》，说的是我们吧？ 不是，主播也有很多种。 你走，我走。 你走吧。 好它的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播放量达到了128万。本片讲述的是一群不同职业背景、身份的都市男女，在各自的旅途中不期而遇，交织出爱恨情仇。最后在共同的旅途当中各自寻找初心的故事。看过该剧的网友这样评价，青山绿水间，湛蓝天空下，悠悠飘荡的梦幻摇椅中，一位婀娜多姿的仙女赫然跃入眼帘啊。 Sweet 大妈将观影者悄悄地引入主题，只为追求自己音乐的梦想啊。仙女流浪人间，希望在梦开始的地方找寻最真实而源于自然的音乐。那影片运用比较搞笑的手法啊，作为这个衬托主题，那显得比较游刃有余。里面还有这个斯维特大妈清澈清纯的演唱，柔情似水独特的手舞和帅气的 make out 的舞蹈啊。那精华部分呢，也是慢慢的展现在人间，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啊。一首嘹亮侵入人心深处的归鸟主题曲，可以说将影片推向了最高潮。看来对这个音乐还是比较期待的。 我怎么听半天没听说跟主播有什么关系？ 还流浪 啊，是吧？行吧，您看了看就解了密了，是吧？ 好，我负责主播，你负责流浪 啊。好嘞，第二部啊，当花季遇见梦想，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36万。几个花季女孩为了梦想奋斗，富家千金聂菲亚、纯情甜美的李小萌和家境贫寒却坚韧不拔的韩小轩决定另辟蹊径，一起创业。他们选择情趣用品作为创业的开始。创业路上，家人的反对、他人异样的目光、爱人的离开，让他们几乎放弃。但是和刘亚男、范笑笑的邂逅更坚定了他们的创业之路，最终得到了他人的认可，走向成功之路。他们的梦想成为了明确的事业，努力会舒展鲜绿的枝叶， 坚持会谱写闪亮的章节，无论未来是怎样的岁月，他们都将微笑迎接啊，还挺押韵。 虽然不该有偏见啊，他说这几个花季少女选择的这个创业的这个方向，要我的话可能也不是很接受。 哎，其实早在2011年的时候，中国传媒大学我们就同届的08级的就有一个校友啊，女生啊，就创办了情趣用品商店嘛，后来就成为了网络红人了嘛，对不对？还获得了好多的融资。 到底是为了当网络红人呢，还是 为了？那个时候网络红人这个词还没有，但是现在想想他当年就是网络红人嘛。 好 吧，那再介绍一下第三部网大，就是寻楼人之武陵啊，主要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播放量是12万，主要讲述了一个怀揣梦想考入舞蹈学校的普通女孩沙明，在为了争取到学校的全国舞蹈大赛资格的情况下，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开始寻找学校神秘传说中的红舞鞋。听起来好阴森啊。那在学校阴森神秘的废弃舞蹈教室，沙明遇到了神秘女孩胡梅，并真的得到了这个红舞鞋。沙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这个舞蹈大赛的资格，但事情的发展却越来越离奇。沙明是否最终能够在比赛中取得胜利？胡梅又到底是谁？当针线揭开时，究竟是欢笑还是眼泪？梦想和成功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这还得您亲自去看一看啊！ 哦，这海报看起来也是比较阴森而恐怖的哈。 啊，寻楼人之舞灵，而且是红舞鞋。你想想，每一个学校是不是都有一个红鞋的一些传说 啊？ 听过吧？ 原来那个范明那小品里边的蔡明小品，一双绣花鞋呀，两蓝色骷髅啊，绿色尸体，哇，这都是像小品里的段子是吧？ 嗯，好，我们介绍完了这个网剧和网大之后呢，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呢，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今晚戏中戏，看看马岩导演和飞扬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中国合伙人。在我们休息的时候呢，给大家就推荐一下一首歌啊，就是中国合伙人的主题歌之一，是黄晓明、邓超、佟大为他们三个唱的《光阴的故事》。 哎，为什么不放当年黄晓明唱的闹菜套啊？ 没想起来。 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相片古老的信，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有谁他带变了三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情。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还天天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娘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我们的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和方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参与到互动中来。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我们老朋友青年导演马岩，马岩你好。 哎，大家好，我是马岩。 好，青年演员蓝飞扬，飞扬你好。 大家好，我是蓝飞扬。 欢迎二位啊！ 你看两个人声音，我真觉得 大家好，为什么 特别特别好？ 大家好，我是文哥，以后我也这样说话， 我都想换一个搭档了。这个就特别适合我们下半这个唯独剧本里面的角色 啊，对对对对， 尤其男性角色、啊， 对对对。 下半时段呢，我们这个唯独的剧本呢，就是这个《中国合伙人》陈可辛导演，可以，陈可辛导演导过很多很多类型的电影，区别都非常大。像比较这个近几年比较知名的监制的还有几部啊，尤其这个《中国合伙人》确实在同类型电影当中，当时挺出乎意料的，真的确实一开始没有抱那么高的希望，但是去电影院看完之后 还不错， 真的还不错。 对， 他把这个三个演员的自己的特点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位置上，可以说把整个这个导的特别特别的棒。那我们在进行唯独剧本之前呢，因为我们这个剧本其中一共有两段，第一段呢就是兄弟三人在王阳，就是佟大为扮演的这个王阳的婚礼上发生冲突，邓超扮演的孟小俊要退出了，新梦想我不做了行不行？然后呢， 不能跟兄弟做生意嘛的。 最后大家开始就是发生了一些冲突，然后第二段呢就是影片结尾的一个高潮，三个人在美国谈判的最后，程东青面对美方宣布。我要上市，我的决定和原因，因为一开始孟小俊一直要追求上市的时候，程东青一力给压了下来，包括在整个公司呢，就是我有一票否决权，你们都同意都不行，我就是不上市。结果最后一下，大家三个兄弟的梦想在最后一个高潮爆发的时候又结合在一起，特别特别的棒。 哎呀妈，感谢郑导。 我先放一段原声，然后请马导给我们来分配一下，咱们进行，好吧？好，我们先听听这一段的原声啊。这段原声呢，我只截取了他们在就是王阳婚礼上的其中的一段啊，可能不是非常全。 非常感谢这么多朋友来参加我的婚礼，结婚是我这辈子干的最酷最有成就感的事儿，也非常感谢 我的老婆李萍愿意嫁给我，是她让我知道真正的感情是安安静静就会来的，一点都不折腾。我会永远爱你。最后给在座的朋友三句忠告，千万别跟丈母娘打麻将，千万别跟想法比你多的女人上床，千万别跟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 哎呦，摊开说吧。还记得那本词典吗？里面有一张纸，上面写的东西不是写给你的， 那是写给我自己的，让你误会了，不好意思。 马小姐，你今天过分了。如果没有程东勋的话，我是不会跟你成为朋友的。你从来都是觉得自己的事是最重要的。你还记得那会儿他得肺结核，你说你要考特福，你不去看他啊？ 原来是因为这个。从那天起，你觉得我看不起你，所以你一直在找一个机会，要阻止我做成一个事情，然后给我一个教训，对吗？有意思吗，程东勋？ 对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随便你，你要怎么走，我会以每股100万的现金收购你。 没毛病啊！啊，你说什么呢？你当初把他从美国叫回来， 他累得跟孙子似的。 你现在，你觉得你这样对他，你够朋友吗？ 难道我不是吗？难道你们才认为我这么做是为我自己吗？ 好，非常棒的一段啊！ 哎呀， 真的， 听着我都很紧张啊。 其实这三个演员在这部戏中的这个台词运用的也特别特别的棒。 嗯， 那其实主要今天我请二位来，就是特别希望你们两个把最重要的两个角色分走，剩下我们两个捡个事儿，也就是邓超扮演的孟小俊和黄晓明扮演的程东青。 嗯， 二位怎么样，马导？ 没问题，没问题。 导演在呢。 马导觉得，咱们飞扬适合来哪个？ 我觉得飞扬比较适合这个孟小俊， 哎，就是，邓超的这个劲儿。 对，一个性情中人，一个血性男子啊，男人，真男人。 对， 对 是我， 是吗？你不谦虚，挺合适，合适。那马导来程东青吧。 对对，好。 啊，那咱们这样，那个王哥辛苦一下，因为这个就是三个男人为主的戏，那个括号中的所有的过场，就王哥给来过一下。好， 没事，迟早有一天会演《甄嬛传》的。 我到时候我给你过。 行，好嘞，好嘞， 好 嘞。 好，那听马导的三二一，就从王哥的这个过场开始。 好的。 好，三二一，开始。 王阳一身礼服，牵着身穿白色婚纱的富裕女孩李萍走了出来，宾客们欢呼鼓掌。 新郎新娘驾到。 程东青和孟小俊并没有坐在一张餐桌上，如陌路人一般，神情却一致沉郁。程东青看着王阳身边的李萍，即使婚纱也不能掩盖她的平凡。王阳和李萍挨桌向宾客敬酒，她看起来很开心。王阳牵手李萍在台上发表祝酒词。 谢谢大家来参加我的婚礼，结婚是我这辈子干过最酷最有成就的事儿。感谢我的妻子李萍，她让我明白真正的爱情总是静静的到来，没有旗帜飘扬，一点也不折腾。送给所有来宾三句忠告吧。一，千万别跟丈母娘打麻将。二，千万别跟想法比你多的女人上床。千万别跟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 婚宴上哄堂大笑，最后这句话犹如两击重拳击中程东青和孟小俊。窗外已是夜色，人去席散，唯剩程东青、孟小俊、王阳同坐一桌。王阳喝大了，他很安静，脸上带着忧伤。程东青孤家寡人，心情低落。孟小俊梦幻泡影，去意已决。 以前我只会一种生活，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现在我明白了，大多数人都会选的生活一定是值得的。 程东青，我要退股。 程东青和王阳怔怔地看着他。 不是你说什么？ 我不玩了。 小俊，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分歧归分歧，可以再谈嘛。 行了，我已经决定了。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新梦想是我们三个人的，我们是20年的朋友。我现在怀疑你有没有真正把我当朋友。 朋友谈感情了是不是啊？当年你在学校替我跟王阳挡人家拳头的时候，我相信过。我去美国你们送我的时候，我相信过。现在我不相信了。行吧，今天索性都摊开说了。我送你的那本词典里面那张书签上面那句话不是写给你的，是写给我自己的。 程东青一怔，这是他曾经最依赖的信念，现在就像一个笑话。他低下头，脸上是浅浅的奇怪笑容。沉默了一会儿，程东青终于抬起头，他的嗓音疲惫低沉。 小俊，我没话说了。 孟小俊，你有什么资格说他？当年程东青得肺结核住院，你说你要考托福，你不去看他。 孟小俊认为这是程东青的想法。 原来是这件事儿，你一直记着，你到今天还耿耿于怀啊？你一直认为我瞧不起你，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来阻止我，好让我有个教训。程东青，你这有意思吗？ 不是，小俊，你想错了。我没有错怪过你，你送词典给我已经很感激了，可你现在这样做，你觉得我会怎么想？ 行，都别说了，婆婆妈妈，你俩像个男人吗？ 不是，现在打一架，打呀！孟小军，我告诉你，如果没有程东青，我不会跟你成朋友。自打你从美国回来，就一直不对劲。 至少我在那里奋斗过，你呢？一个美国妞就把你打败了。 王阳打了孟小军一拳，孟小军还击，二人扭打在一起。程东青上前拉扯二人，好不容易将二人分开。孟小俊脸上挂了彩，这让他看起来更显悲情。 什么朋友？我在想什么你们知道吗？我在美国从来就没当什么助教，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喂小白鼠，我连当 waiter 都不如的 bus boy， 我骑车送外卖跟孙子一样，你们知道吗？我就是在美国混不下去的 loser。你们知不知道，美国只给了我一样东西 ，stage fright。 程东青和王阳两人深感震惊。 你们俩明明知道我有 stage fright， 却从来不提，是为了可怜我吗？啊？回大学演讲，你们俩不打算让我上台，为什么不跟我商量？是为了照顾我的自尊吗？真正的朋友是装作看不见，还是帮他面对？我没有朋友，我只有你们两个，我毫无保留。你们呢？你们连坦诚的勇气都没有吗？这叫什么朋友？这样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无言以对的沉默。 我明天就回沈阳，那边有人想办英语学校。 孟小俊起身离开，程东青和王阳呆坐着，良久，王阳缓缓起身。 这么多年从早忙到晚，你以为快乐吗？是为了你们两个我才这么做，真没意思。程东青，我累了，我不玩了。 王阳离去，唯剩程东青独自枯坐。来到影片结尾，三人在美国 ETS 官司谈判室和美方谈判的最后阶段。程东青发完言后， 王阳，到你了。 王阳准备发言，他想了一下，转头对着孟小俊， 我不讲了，你来。今天最应该讲的是你。 这是默契也是友情的体现，三人仿佛重新合体。 波动，我们今天来这里其实只想告诉你们一件事，中国在改变，但很遗憾你们的歧视一直没变。 这只是你个人的看法。 我天真过，我以为你们可以改变。我是我们三个中唯一来过美国的，我们这一代人都做过美国梦，但我是一个美国梦的 loser。 后来我回到了中国，跟他们两个在一起，在中国实现了美国梦。我亲身见证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就是今天中国学生来美国不是为了要留下来，而是为了回去。 而你还在关心他们有没有作弊。伯诺，你必须做出改变，你必须了解他们，这样对你们有好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英语教育市场，你们想拒绝都拒绝不了，对吗？ 伯诺对这一说法无法提出异议。 伯诺，你们真正需要合作的对象不是我们三个，我们只是微小的一部分，你们的合作对象是中国，今天的主角是中国。 孟小俊讲话完毕，他示意程东青最后陈词。 伯诺，最后我还想讲一件事，在这个场合讲也许不合时宜，而且跟我们的官司也没什么关系。 说吧，我已经习惯了。 来美国之前，我们一直在争论新梦想是否应该上市。刚才我做了一个决定，从今天开始，新梦想正式启动上市。 孟小俊和王阳一脸愕然地看着他。你认为我很关心这件事吗？ 我不在乎，我一直在等一个上市的机会，现在终于等到了。对，是你们给了我这个机会。 孟小俊一怔。 经过这场官司，美国人就会知道中国有一个新梦想，它是中国最有竞争力的教育产业集团，它有诚意也有勇气为一切错误承担代价。这场官司对新梦想而言将是一次免费的品牌营销，一次必要的危机公关，是你们让华尔街的投资者看见了我们。波诺，感谢你们为新梦想的上市开辟了途径。 王阳一副吃惊的样子。 我相信上市至少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未来某一天，当我们三个不再作为教书匠，而是作为全球最庞大教育产业股的代表，你们才会真正尊重我们，我们以后也用不着通过打官司来进行沟通。 波诺及 ETS 律师完全感受到了程东青的气场。 对我来说，这件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有一个朋友，他远比我优秀，比我值得成功，他来到美国却受到了贵国的不公正对待。我看见我们这一代人中游得最棒的人在这里沉下去了。不，波诺，这不是一个公平的游戏，我要用我们的方式帮他赢回尊严。按中国的说法，我是个土鳖，做事谨小慎微，害怕任何风险。不过我同意我这位朋友的说法，有些事比害怕更重要。 孟小俊看着程东青，这是被理解和感动的目光，这是友情的回归和胜利。三人对视，照片定格。 历史会这样写道，是一只土鳖带领海龟获得成功。如果我们改变自己，我们就能改变世界。 挺爽的，真的挺爽的。 在飙戏呀、啊！ 哦，真的，我觉得这一段确确实实让我们感觉，怎么形容呢？也许我们的台词啊各方面并没有能达到像一个电影它真正最后的经过各种各样的处理和一个精心制作所出来的那种效果。但是你在读这些台词的时候，你也能进入一种感觉，就是当这三个人他们出现矛盾，他最后又重新合在一起，在一个特别强大的舞台上跟对方发出一个挑战的口号的时候，这确实还挺激动的。我觉得像这种励志片真的让人心里年轻人看了之后真的一个特别正面的一个鼓励的意义。 没错，是这样。导演来评价评价刚才你们三个人的表现吧。 我觉得还真是很棒的， 这么 棒，很血性啊，这很过瘾，是吧？它是一个电影的本子，但是感觉起来还是有那种戏剧的张力在里边， 就像有点戏剧的那个冲突比较强烈的 舞台，是像不同性格的角色演绎的还是很到位的，所以当不同性格发生碰撞的时候，刚刚就在这个直播间还是很能明显的感受到这种情绪的撞击的。 咱们来一分别的。 哎呀， 好， 时间来得及吗？ 来得及。 行， 咱们可能来不了多少，咱们就把前面这一小段随便来几句吧。 可以， 就随便来几句。我觉得主要就是他那个婚礼那个三句忠告结束之后，王阳、孟小俊和程东青那几句对话，我觉得就够了。 可以， 咱来个什么样的方式呢？ 我们来一个这个剧院范儿怎么样？就是如果中国合伙人变成了舞台剧的感觉， 多大个剧啊？ 我们就按千人剧场走，好不好？ 啊， 万人演唱会， 拿我的喇叭来！ 对，一种舞台剧的感觉去来呈现这一段 表演话剧。 哎，这个够创意， 好， 可以吗？ 就是比较就是 更拿起范儿一种、哎、那种， 就是我们平时 四分钟抓紧时间的你们 画出范儿 来。 好，我带一句啊， 带一句孟小俊吧， 孟小俊， 梦幻泡影， 孟小俊， 梦 幻泡影，去意已决。 以前我只会一种生活，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现在我明白了，大多数人都会选的生活一定是值得的。 程东青，我要退股。 程东青和王阳怔怔地看着他。 你说什么？ 我不玩了。小俊，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分歧归分歧，可以再谈吗？ 行了，我已经决定了。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新梦想是我们三个人的，我们是20年的朋友。我现在怀疑你有没有真正把我当朋友。 哦，朋友，该谈感情了是不是？当年你在学校替我和王阳挡人家拳头的时候，我相信过。我去美国你们送我的时候，我也相信过。不，现在我不相信了。今天索性都说开了，我送你的那本词典里面那张书签不是写给你的，是给我自己的。 哼，孟小俊，我无话可说。 孟小俊，你有什么资格说他？当年程东青得肺结核住院，你说你要考托福，你不去看他。 孟小俊认为这是程东青的想法。 原来是这件事，你一直记着，你到今天都耿耿于怀，你一直认为我瞧不起你，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来阻止我，来显示你的存在感。程东青，你这样有意思吗？ 不是，你想错了，我没有错怪过你，你送给我词典我已经非常感激你了，可你现在还这样做，你觉得我会怎么想？ 行了，都别说了，婆婆妈妈的，你们两个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现在就打一架，拿起你们的剑来打呀。孟小军，我告诉你，如果没有程东青，我不会跟你成为朋友，自打你从美国回来就一直不对劲儿。 至少我在那里奋斗过，你呢，一个美国妞就把你给打败了。 哎呀，戏精啊你们这些。 不是这个，我这个 你们这些戏精给自己加戏。 不是我刚才一瞬间就有那种就是哈姆雷特的感觉，就是那种 汗都下来了， 汗都下来了。 尬演真的一言不合就尬演。 尬演吧。 这种方式我真的觉得，其实刚才我们在第一遍的时候这种台词，马导你觉不觉得其实他就是真的搬上话剧舞台是没有问题的。 嗯， 是，如果是就是其实我发现电影版里的台词，反正这个本子在话剧舞台上是可以没问题的， 嗯、 几乎是没问题的。 就无论他的台词和他的场景，其实不会特别对舞台的需要特别特别的高。 对， 就电影里面看他这种大的场面，对镜头语言，他需要一个特别强大的处理和制作的话，嗯、没有那么多。所以说真的，而且他的台词量也非常非常大，里面是大段大段的演讲，大段大段的人物冲突和情感关系。这感不感兴趣？咱们想想办法。 你有什么想法？你想想什么办法？你要干什么？ 把它弄成舞台剧啊！ 啊，行了，今天这话你已经说出去了啊，记得啊。 聊嘛，万一版权聊来了呢？ 戏精给自己加戏。 那是不是？我当时就突然间有那种感觉啊，在这里特别特别感谢二位啊！今天这个戏其实挺难的，因为他的词你看其实挺接地气的，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让您想把它很精彩的表达出来，其实特别特别的难。非常非常辛苦马岩导演，非常非常辛苦飞扬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戏中戏啊！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观众锁定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观看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再次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那咱们就是接下来的节目是博古点秋香。 哎，对，我是王哥， 我是郑雷。 哎， 明天见。 明天见。 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